各位，哇，在燃爆的这个周日晚上，我们又见面了。欢迎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晚上好，我是徐可儿。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没有更火只有最火啊、哦，没有最火只有更火的漫游嗨翻天， 对对对， 以及这个没有最热只有更热的我们的这个北京演播室的现场、 哎、没错啊。 嗯， 你是谁？ 我不知道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嘛，我要说什么。 对好，那今天呢，其实来到咱们这个啊演播室做客的是一位非常大的美女。 每次、 啊在 啊、你别每次都那个什么，这 在大学时候就风靡全校 啊，对对对， 这种笑见笑啊，校草见校草低头啊，花见花开，人见人爱、 嗯、 啊，人为兄弟可以两肋插刀啊，这个为。 为朋友可以插朋友两刀、啊、为兄弟 不 为朋友可以插兄弟两刀、 这个、这个具体的呢还是让他这个进行自我的一个介绍吧。让我们欢迎今天佳宁，欢迎佳宁。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宁，然后呢我是这个我们徐可老师的大学好友啊，上学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过他这么强烈的夸我，第一次。 这对，这是哎，今天这个确实是啊，你说 每次来的这个嘉宾他都会 他都这样，他上学的时候就 这 样，这 个、专属于嘉宾的 title。 对，不是你要看出这个诚意啊，在大学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一般见面只有在网吧这些地方。 不要暴露，不要暴露。 明明是一个小课组了，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网吧见的。 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要问问那个老师，对吧？ 对对对，这个其实。今天佳宁来啊，咱们就来说说。咱刚才其实咱们已经说出来开头，就是佳宁呢是一个啊比较喜欢这个玩游戏的女生，是吧？ 嗯。 具体是不是被我们带的呢？或者说她什么时候爱上了这个游戏呢？我觉得都是一个啊 谜 啊。至于为什么玩游戏女生还能长那么好看呢？这也是一个谜啊。是玩游戏之前不好看，玩了游戏之后变好看了，还是说啊之前就好看，玩游戏之后 感觉像来到了走进科学？ 对 对，那就让我们一起去揭开 对缘何而起， 在网吧被辐射的。 对，一起去揭开这个谜题、 嗯、哎，我觉得我打游戏跟徐可还真有关系， 是吧？哎，真的假的？ 就是因为当时我们上学的时候上小组课嘛，然后一个小组12个人、 啊、是 我们小组大概有多少人，8-9个人都是打游戏的， 所以8-9个人都不来上课，老师对着3-4个人上精品小课、 这个、什么张哲啊贤德国这些都被我传染，他们本来不 来 这个。 然后当时你想 在这个平台上指名道姓，他们听见了不 听不见， 他们应该听不见，他们都是别的地方。 因为你看我们女孩子6个女孩，然后大概有2-3个女孩都打，然后男生基本都打、嗯、每天上课的时候就老师都被我们带跑偏了， 嗯， 就上课的时候我们教老师怎么打游戏、嗯、我们在讲， 对， 然后下课 2-3个这个比例算挺高的了， 对，而且主要下课的时候比较壮观， 成群结队， 是就是向着西街的网吧就开始出动了，很多没来上课的人可能在下课的时候也会出现一起去网吧。 我觉得你们在网吧会更壮观吧，哎那谁，哎那谁， 对，就经常去网吧说，哎你也在呀，哎你也没去上课呀，哎都基本都是这种。 哦、天哪， 我们最火的时候那个时候打那个英雄联盟是10个人嘛、 嗯、 5-5一组，我们最火的时候都不够、嗯、是吧，不够，对、 啊、 换着来， 一般就属于替补， 上不去、 啊、菜的上不去，只能在底下坐着支招，张哲在后边 看着， 哎这块左左门那个人，哎呀往右边，就这样支招， 这一会儿值得好好聊聊、嗯、 对对对，行、嗯、那让我们先进一小段这个片花啊，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一会儿见。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侦探大叔，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呢。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啊！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儿。 嗯，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呢通过这个982魔力工厂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这个刷弹幕互动，嗯、也可以通过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通过这个 UP 主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嗯、 不过现在这个视频直播刚才有一点点卡顿啊，很快我们这个导播老师会进行调整。 对，大家不要着急啊，导播老师呢正在重新推轮，应该是啊，根据我自己直播的经验啊，这应该是这个，哎，好了好了，就是推轮之后没把那个， 我刚才说刚才那个画面比较魔幻，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啊，现在还是应该有一点卡了，就大家不要着急，我们导播老师正在紧张的处理之中啊，让我们先欢迎出这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不动啊，人见水见水不流的这个王佳宁啊，欢迎佳宁， 欢迎佳宁！ 哇，我第一次听许可这么多年了，这么夸我，不知道该走心还是不走心 了。是这样的，有些人吧，在大学天天见，就不觉得大家弥足珍贵。 哦，夸完这段就视频直播流又断了、 啊，视频直播怎么黑屏了？这 完 了， 一看就是不走心的了。 对，没有没有，真的，这说实话， 掐了不能播了。 很多时候啊，这个其实大家大学毕业之后啊，人走茶凉， 就不联系 了， 不常见了。 大学男操也休了呀， 是 我们走由于太悲伤啊，学校也不准这骑摩托车，反正变化很多啊，再去以物是人非啊，就但是我们的友谊 不变的是 我们玩游戏的这种真实。 是，你知道有的时候经常一打开游戏的时候发现，哦，原来大家都在线、 哎、 有一种大家还都在身边的感觉，其实经常能看见是吧，名字经常能看见， 大家会不会就是连一把，会不会连一把， 看心情， 对，而且发现大家的生活状态越来越好。 嗯， 原来大家还有在等待，现在刚想点，哎，已经在组队中了；又想点协作锅，哎呀，又在组队中了。 对，你知道你之前看了一个段子，说原来以为自己朋友圈里的人每天都是那种特别忙碌啊、高大上的状态，不知道大家在干什么。 哎， 后来发现打开王者荣耀的时候，发现大家其实都在线。 有一首歌要送给大家，全都是泡沫。 对，其实大家都差不多。 对， 大家都在王者峡谷里摸索着。 对。大家不要着急啊，大家还跟导播老师说有点卡死，大家不要着急。而且我发现今天佳宁来之后啊，人气特别多。 哇，是吗？ 啊，咱们原来平台直播 没有，大家卡着也都看， 没有多少人看。今天大家卡着跟看动画，依然很多人在往 上升。我今天买的20粉丝应该都来了。 我说这个人气啊，就是你知道吗？原来 20就这么多， 20有这么多人在看啊。 对，你等一等，一会儿我后20也能来。 你这是1:1 对，性价比很高，现在粉丝便宜，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一直卡在许可那儿，想等着看佳宁。 哎，到我了， 佳宁这儿怎么 还没了？ 不对呀，这 留点悬念挺好的。 对对对，留点悬念。佳宁，既然这样啊，咱们就来先考验你一下啊。咱们这个节目就是一个很随性的节目。 嗯 啊，首先讲游戏啊，有一首你玩撸啊撸，当年你是不是玩撸啊撸？ 对啊。 哎，你先给大家先讲讲啊，当时上大学以前你玩不玩游戏？ 哎，我真不玩，说实话。就是带我上游戏道路的也是咱们小组的孔祥宇同学。 老孔又被点名了。 他不会玩第一个网络游戏就是撸啊撸、 哦、我上高中的时候玩过求生之路，你知道吗？ 哇，你好厉害 呀、啊、玩 那些丧尸，那个好黑暗、啊、 对，我当时打过那个。 我带张哲和蛇威有一次在网吧，我们仨玩无聊了，我带他俩玩过一次、他说哎好害怕，干嘛玩这个，你知道蛇威那些个、好恶心，干嘛玩这个呀， 大舌头， 好害怕呀，是这个。 那个是单机游戏吗？还是 啊，可以 也是联 机， 对， 也可以联机， 对，打僵尸的那个、挺恐怖的那个。 嗯， 那佳宁一定还属于那种比较勇敢的女生那种。 对，就当时觉得和一帮男生自己一个女孩打这个游戏，就觉得自己当时帅爆了， 提枪那种感觉， 酷酷的， 其实自己也害怕。 是，都是人嘛， 就是我酷我厉害。 对，那个是第一个游戏。 后来就高考了。 对，后来就高考， 然后 就 遇到 了 你们， 然后上传媒本来是想好好学习、 哎、 学专业的， 本来觉得是一件很工宗耀祖的事，然后就遇到了他们， 都怪孔祥宇和徐克。 哎，咱先说一下啊，你知道，因为李可和佳宁嘛，大家虽然差一级，但都是传媒大学。说一下你们上大学，当接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刹那间，你们的憧憬是什么？对于大学，说一说，你们俩谈一谈。 李可先来呗， 很复杂的心情，觉得、 哎、怎么 觉得 家里没有钱，家里还有10万块钱的外债， 学费怎么办？很无奈那种心，就想说又不敢说，毕竟是看5块钱存在的时 候。姐姐，你快！ 不是，就是那种很期待的心情，觉得 期待什么呢？总有个期待的东西吧， 期待这个校园环境啊。没有期待恋爱，其实。 哎呀，那你大学谈的还挺疯狂的。 期待什 么？我聊不下去了。 没有没有，期待什么？大学宿舍的同学 啊？ 那后来你们还联系吗？ 人走茶凉， 物是人非。 就是期待总和这个现实成为这个有反差的嘛， 啊、 对吧？然后期待这个学校里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发现最后还是学到很多的哈。 嗯，还是学到了， 还是学到了很多，至少结交了朋友。 他也是 学到了专业 组的 啊、哦？是吗？ 对。 哎，咱们这个节目这么开啊，什么都能聊。 不是， 不是老这样， 因为你知道，就是咱们一个同在一个小组下，就是大家很多心得。可以 是一样的 老师吧， 对， 再往王老师的教导下，其实大家很多心得可以交流。你比如说，其实真是挺好，就是可能学的东西啊，你比如说大家可能不是很看重，但是真的是进学校之后，我们感觉很多做人的道理什么你都是可以懂的。 嗯， 佳宁呢，你当时拿到这录取通知书有什么期待？ 哎，我当时觉得就自己走上人生巅峰了，当时觉得就是， 当时你也感觉这辈子成功了。 对，我觉得我已经进了央视了。当时我觉得， 是 哎，你看听过那个段子吗？说考到传媒大学的时候，当时在纠结自己是播新闻联播呢，还是主持央视春晚呢？ 是， 后来发现 都是自己想多了， 都是自己想。 就当时就觉得，就我一定进央视，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然后或者觉得哇，以后就是我想去哪个城市就可以去到哪个城市做主持人，以为是这样的。后来可能上学前一周我就知道自己是想多了。 哎，为什么呢？怎么会上学前一周啊？ 因为你上学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吗？就是发现大家都很漂亮，都很帅，而且每一个人都多才多艺的。 就上学第一周是吧？ 对，就刚上学的时候。 啊， 我当时觉得还好，我当时觉得大家都不玩游戏，很寂寞。这个班会， 男生跟女生想不一样，反正女生进来之后就会有那种落差感， 是 因为你想想，这个在咱们学校的女生一般还是就相对比较优秀的，可能在各个这个学校中的时候， 不是相对优秀，就是非常优秀， 都是最美 的 我们， 然后聚到一起就更美了，你明白吗？所以你们生在福中不知福， 是， 但是你们都不往校内看呀，有什么叫生在福中不知福？ 我们一般都在网吧见，是吧？ 一般都在网。对，都成游戏好友了，怎么发展，对不对？ 咱们很多这个可能看直播的朋友们还在抱怨这有点卡。哇，你这个粉丝买的相当有效益， 是吧？哎，下次我 一会儿增长的不行了， 下次我推荐给你啊。 哎，今天真的非常好，但是今天这么卡成动画，这是这么牛的啊！我真的很佩服。 我觉得大家就是想来看动画。 我发现啊，这个直播间不能太流畅，有时候太流畅反而没有人看，就得这样卡一点。大家不要着急，因为我们导播老师呢正在进行紧张的这个。啊，处理啊，李可，你先跟导播老师再沟通一下，你可以把麦关。对，你先跟老师多沟通一下，我先跟佳宁聊一句。啊，哦， 哎，好一些了，现在好像。 行，咱们导播老师说啊，就可能是三方网站这个 B 站可能有点问题，没事，等会儿啊，咱们导播老师呢还会在快接近中场的时候再重新推流一次啊， 大家可以再试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或者是有这个耍直播软件的哈，耍直播上我看这个状态还是可以的。 现在 B 站上面确实比较卡，现在卡在那个李可的嘴， 为什么卡在这个界面？不重要， 吃香蕉。 接着聊游戏好吗？聊游戏 。那后来你是对你说吧？ 就说那佳宁，你觉得大学游戏给你带来了什么呢？ 哎，我觉得游戏给我带来很多朋友，说实话，就像我跟许可熟，很多大部分时间是因为在网吧熟起来的。 对，就很，不是网吧，我们俩可能这辈子也不说话， 是可能不太会说话。 对， 因为大家打游戏的时候，其实需要那种团队协作， 没错。 然后生活中发现他这个人不怎么值得交流，就不怎么。 哎，你知道游戏其实特别看人品。就是好多像女孩子跟男孩打游戏的话，有些男孩子是抱怨型的， 就特自私。 就你死了或他死了，他都会赖你。你看，都是因为你我死了，许可就这样 是吗？ 哎，没有哎，上学的时候许可很暖。 王者荣耀他老抱怨我们队友， 有吗？那可能是你俩太熟了吧。我们上学的时候许可真的属于是鼓励型的，就跟其他人相比，就是许可每次哎不错啊，不错不错。 哎，我觉得一定是这样，就是。大神一般对于这种就是可能玩的相对这个小白一点的人，他可能就是可能上学的时候他我不知道他英雄联盟是不是玩的还相对比较好，然后王者荣耀可能我们水平处于差不多的时候，他就会责备你 啊，就会怪你为什么会死。 对，一般这个就是相差比较多的话，可能就哎，徐哥你怎么又开始沉浸在你的这个魔方世界里？ 有一学技就是拼魔方，你知道吗？ 上一期我们节目里半个小时，就是我和嘉宾在聊，他在拼魔方。 哦，好久不见，现在又有这种新技能。 就是现在电台主持人生存不容易，你知道吧？必须得会像这个技能， 卖艺 还要卖艺是吗？ 对，要卖艺才可以生存啊，这个啊。这个其实佳宁人说实话，我们跟佳宁人应该分在小组是大二的时候， 对。 然后那会儿大二的时候，其实是这样，就是最早被我们感染的啊，首先是这个张哲和这个张哲。张哲呢，由于跟我在一个小组，张哲又比较有感染力，所以他呢就会说在，哎，咱们那会儿是怎么发展到这个选小组的去玩的？是为什么呀？ 就好一夜之间大家就都开始玩了。我是春晓带着的。老孔老桑同时教了我和春晓，然后我们四个人就开始一起了。 你瞅瞅他们俩的这个动作，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跟春晓有多刻苦吗？就我们两个人就是晚上去网吧，对，练补兵，因为我们两个人那个时候还不能， 你知道那时候还不能排位，就我们两人打人机、嗯、所有人都是机器人，只有我们两个人是真人，然后就打呀，你知道那种就连个小兵都打不死，我们俩就非常耿直的一点点打兵打塔， 对， 然后一把一把的打，能打一晚上那个时候。 对，因为 应该在深夜未明湖畔练 声，是吗？对，那会儿在学校，你知道开黑的这个位置是很有极限，得大家自己挑战， 对， 会获得。当时像什么王主叶少博这种都很多人在玩，你知道吗？ 哎、咱能少点 上 位吗？行吗？ 对对， 这毕竟是一个大众感觉，大家不知道在说 谁。大家得竞选上位，所以当时竞争很激烈。那大家得私下自己努力，造成很好的一个水平。 是，啊、不然会被男生嫌弃， 嗯、 就会不带你。 那我们来说说现在火的这个《王者荣耀》吧，佳、 嗯、 宁，就是你平时玩什么游戏？你觉得这个游戏体验怎么样？ 啊，我觉得《王者荣耀》其实还不错，就跟、 嗯、 因为像尤其之前玩那个《英雄联盟》的话，会还原度比较像。 对， 其实最开始还有一款叫《全民超神》吧，我记得是， 哎、 嗯，还有一款我之前玩过那一款。然后就是一夜之间它就不火了，然后大家开始打王者荣耀。然后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没有玩王者荣耀，因为我觉得我在全民超神里边已经是神了，我为什么还要再玩一个游戏，然后 泄欲跟他们。 对，但后来发现玩这个游戏的人实在太多了，然后就试了一下，发现还不错。 所以也是因为就是朋友玩，比如说有时候爱一起玩啊，就入坑了哈。 是， 所有人都在说我为什么又要再模仿，求求你不要 听我。朋友们，就是 B 站的朋友们一定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快出来，就是即使这个视频 我当时在中 快出来劝一劝许可吧， 啊、不玩不玩，因为上次拼的给大家造成很大阴影。 上次拼上了吗？ 拼上了，但是造成了很长时间，你知道吗？ 很长时间大家都一直在， 大家 很长时间我就这样，长时间我就这样。一直在 弹幕来评，停下来吧，不用再评 了。然后弹幕说他怎么还没拼上。 对，你知道现在主播直播都要用生命去完成一下记忆才能保住饭碗，所以你知道 是， 你 下次可以来一个挑战极限一点的， 胸口碎大石啊！ 对，拿一大个棒棒糖， 吞剑这种啊，口中吞剑啊！对， 你直接现场 cos 一个什么李白什么分身什么？ 哎，李白，你说到李白啊， 嗯、 我就觉得，佳宁你在王者荣耀中玩什么类型的英雄？ 对，刚刚我就想问这个问题。 对，我一般玩法师，从玩英雄联盟的时候就玩法师。 嗯， 但那会儿你基本没有位置可以抢，因为中路法师都被我们都 抢走。我那个时候基本只让我打肉，但后来打王者荣耀的时候基本打法师多一些。我比较喜欢那种就不近距离打的，我喜欢远距离的，对， 那种比较有安全感。 是。就是女孩子会觉得太近了没有安全感，就上来就面对面打的这种。 是是是。 嗯，哎，我感觉佳宁是比较少的这种，就是从英雄联盟入手的，因为大部分女生入游戏都是 从王者荣耀最开始的。 那你觉得有没有这个质的飞跃？ 质的飞跃 就是你觉得玩这个觉得好简单，就是特别厉害那种感觉？ 不，质的飞跃，我觉得现在是英雄联盟，我完全不会打，已经就打开那个界面，你知道，我昨天在想，哎，四个技能都是哪四个键来着、 哦、 ？Q W。想了好久， 对， 嗯，就已经不会了。我玩了王者荣耀之后，去玩英雄联盟，就是完全操作不过来， 是， 就只能一个一个摁，是什么？ 对对对，就变笨了。 里面那个，对 对 对，嗯，哎，那你有没有玩这种刺客啊，或者是什么突进类这种英雄？ 哎，刺客，我有玩过那个。哎呦，那个叫什么？不知火舞 哦， 那 个还挺厉害的。 对， 我觉得他是那种来回翻滚的感觉， 而且伤害 灵活， 对，而且伤害很高那个。 但是我其实不太用他，还不是那么炉火纯青，他应该也是类似于刺客的这种吧。 他其实说实话，谁用的都不是太好，因为为什么呀？ 嗯， 一呀、啊。他需要太近身了， 嗯， 二一个他在那种乱战之中，因为你知道团战很多伤害性技能啊。他一般进去你要施展那些技能啊基本就死在路上了，那个英雄 是他应该还不 算， 他不算纯刺客那种， 不算那种纯刺客，因为他没有一些隐身啊脱离配置的技能。 对， 说白了你还不像李白他三技能可以回去或者怎么样，他那不知火舞你进去吧，说句不好听的，一旦有个定那基本就交代了， 对，马上 就交代了你这。 嗯， 对， 哎，所以你刚刚说你玩英雄联盟是从肉开，我玩王者荣耀就是从这种程咬金的亚瑟开始， 不会死的是吧？ 啊，对，一般别人都会玩，你就玩个肉。 对， 然后后来我自从有了蔡文姬之后，别人这样玩蔡文姬， 就起码不会坑。 啊，对对对，也不太容易。 哎，这样啊，咱们先跟大家预告一件事儿啊， 嗯， 这个下半场时段呢，咱们佳宁，你说老说玩王者荣耀厉害是吧？ 光说不练，对吧？ 对，所以咱们是骡子是马， 行，我觉得可以 啊，咱们就准备跟水友开启一场水友赛。那我们现在呢，现场有三个人，还缺两名水友。 哎，正好视频不卡了， 对，视频正好不卡了啊！大家可以通过《王者荣耀》搜索这个杰森斯科坦森，啊，找到我， 这是谁的 好友？ 杰森斯可坦森啊，就是杰森斯坦森的斯后边加个可以的可字儿啊，就是我的 ID， 找到我添加我就可以跟我们仨在下半场进行现场一个直播连线。那么说到大姨玩这个撸啊撸啊，说实话有一首歌大姨必须就得知道，具体大姨知不知道呢，我先放一下，李可你把他的两个麦都关了，这样可以监听听见，看大姨能不能猜到这首歌是什么啊。大姨先猜一下啊，这首歌是什么呢？ 就刚刚徐可还没放的时候，我就说不会是周杰伦唱的那个吧？ 前奏 对啊，我知道啊， 你知道名字吗？这个应该就难住你了。 叫什么？哎，四个字。 哎、等会儿再给他放一下。关一下，关一下，关一下，难住了。 对，我听过这个 两个字儿， 你听我 透露一下。 对， 哎，为什么你会听过这个歌啊？ 前段我们卖电脑来着，我们主题曲就用的这个。 哎，为什么卖电脑用的？哦，因为打落 对 机器， 对， 哇， 对、 哎。那要是卖一个吃鸡的机器得放什么？ 之前人家卖那个吃鸡， 吃鸡对。哎，你知道我们前一段吃鸡的节目，我们买了40只烤鸡。 鼓舞前来买电脑的， 就是现场就吃那个烤鸡、 哦， 哇，简直六啊！ 哎，我发现今天佳妮来啊，观看的人数首先是两倍以上， 哇！ 然后这个真的特别多人， 谢谢大家赏脸。 看来20块钱这个效果非常 不错， 不错 哈、 啊，对对，非常不错。 下次还在这家买， 8000多吗？ 对，今天很突破，你知道吧？佳妮来， 哇，质的飞跃， 质的飞跃， 是 给我们带来这种光宗耀祖。 哎，我们有一个网友说，我有一个好朋友也叫佳宁 啊。人长得美都叫这个名字， 搭讪就牵强了，吃身 就像那种哎，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啊。大姨你有没有带来什么啊？什么呀？这个佳妮你有没有带来什么这个特殊的才艺？ 特殊的才艺 穿越是吗？ 把魔方给我试试。 然后这后面这半个小时佳妮就沉默了， 历史上第一位女嘉宾开始拼魔方啊。哎，咱们说这个玩游戏啊，我先看一眼大家水友加我加的怎么样了。 嗯， 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说大姨你玩这个游戏之后，你我先问一下，你父母知道这事儿吗？ 不知道，这么严重的事情不能让他们知道。 哦，他们现在不知道是吗？ 对。 那如果哪天你在王者荣耀中发现你妈妈邀请了你参加一把， 应该不会吧？我觉得他们会看不懂。 哦。 你知道我妈经常会说。 嗯， 送我四个字， 嗯， 浪费时间。 哎，我有同学的妈妈，我室友的妈妈特别喜欢玩那个什么消消乐， 是 天天消消乐， 我觉得这个父母的游戏基本就挺。 他们可能他们的那个觉得好玩的就限于那种题材上， 嗯， 大多数的父母一般都是那种，再不看就要删除了，看完之后男人会沉默。 对，为什么有人说我直播间名字说错了？给大家看一眼啊，你们加这对，你们 杰森斯可 坦 森 就可以啊，我给你们看一眼、啊。 杰森斯坦森的杰森， 杰出的杰，森林的森 啊，你们用这个摄像头应该就可以看一下。 斯可坦森， 哎，得离远一点是吧？啊，这么 对， 哇，一会儿还要 PK， 觉得好紧张啊。 没关系，我们在这个。演播间赢也赢过，输也成 过， 败也败过。 这个摄像头为什么去不了焦啊？真的很奇怪，这个。 就杰出的杰，森林的森， 对， 斯就是那个斯，许可的可，坦诚的坦，森林的森。 对对对对， 他们说的是直播间的名字。 哦，行行，老师先切到、这个、 漫游嗨翻天，是说这个吗？ 没事，那些都是小细节了，大家不要啊太看重。杰森斯科坦森啊，大家快快加我好友，我们进行一把王者荣耀的联机，会在半点广告之后啊。这个还剩这个上半场还剩1分钟的时间。 嗯， 佳宁，如果让大学你有一个特别美好的事情作为回忆，你会选择哪件事情？ 还是网吧打游戏吧，是最快乐。 回想起来最美好的事情。 你知道有那一瞬间，就是你去到网吧的时候，发现哇他在，然后他也在，再往里边看的时候，那一排他们都在，哇，那种感觉好亲切啊。 对， 现在恨不能自己早生一年，跟你们一起驰骋沙场。 行，那让我们听着这首歌，还剩30秒，进入到半点广告时段。 好， 这段。回来之后将会跟佳宁现场 PK 王者荣耀， 见 王思龙的有点甜送给大家。已经 过下个周末，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 我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 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八到九点与你不见不散。我们相约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这里每天晚上八到九点呢，您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是许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李可啊。哎、这个寒冷的冬天啊，依然有我们这个火热的漫游嗨翻天陪伴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啊，搜索我们这个视频直播来跟我们的互动啊，也可以通过这个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看我们即将进行的这个王者荣耀的现场 PK 啊， 没错、啊、 进来看一看啊。 行，那我现在先给大家调整一下咱们的镜头。佳宁你准备好了吗？ 啊，我准备好了。 佳宁已经准备好了。佳宁这个大神级的选手啊， 准备好了， 从来没有一个女生玩游戏玩得这么厉害啊。 你这已经把我吹嘘到这个境界上了。 佳宁就带了一种那种游戏女玩家的气质。 你要是输了可怎么办？ 而且是那种很就是高级玩家那种，也不是像我们这种小白的感觉，很资深的感觉。 哇，行吧，一会儿我尽量飞起来， 尽量飞起来，带我们飞。 对对对， 还有两个这个空缺的位置是怎么回事呢？ 没有，我刚才要了水友说他稍等一下，他连个充电器。 哦，好， 应该是这个。 那不着急，我们等一下啊， 对，等一下他啊，我先调整一下。 那 詹宁 这次你决定选什么样的英雄？我们来先做。 我打算用安琪拉 啊，就本命英雄 是 吧？ 对， 那我就用个鲁班七号好。 好， 行， 那我来打辅助吧。然后那两个可以选这个网友可以选择一个这个 C 位是吧？还有一个射手。还少个战士是吗？ 还少，对，还少一个肉， 对，肉， 肉和刺客。 其实我们有一把玩，就是没有那种特别肉，就有一个凯，然后加上了安琪拉，其实也够肉，就是也不是太打得动。 凯发育好了，真的是挺吓人的， 也挺厉害的。然后我们有一次玩，对面是苏烈、孟奇、 对对对 卡 害，就是三个人，我印象当中就是哎呀，简直打不过，就是就打不掉血那种。对，你像梦琪，他还有个复活，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他瞬间那个血又满了。苏烈也是， 对，那个梦琪带一点加血 啊，对， 苏烈是可以复活的 啊，对，就是很肉，就完全就是打得很费劲。 是， 嗯，但是他们伤害也不是太高。 其实我觉得苏烈这英雄，个人觉得特别变态。 对，因为他能复活。 对，因为整体这个英雄的话，就是 苏烈没玩过，伤害怎么样？ 对， 嗯，而且苏烈还可以把人那个往前推一下嘛。 哦， 就比如说他就是在自己塔这边，他已经逃走了，苏烈一推把他又推回来了。 对， 就直接 苏烈应该算是这个前一个推出的这个英雄吧。 对，嗯， 对， 之前推出的梦琪是和那个和貂蝉那个皮肤一起推出的， 对， 是。 哎，我买了梦琪，但没有打过苏烈。我觉得梦琪挺好看的， 对， 颜控 啊，对，很可爱。尤其他那个界面现在是那个梦琪啊，进入那个界面 很漂亮， 很梦幻。 嗯 嗯。 看来我们这个佳宁酷酷的外表下有一个 佳宁。当我看到你这个贵族等级的时候，我就好像似乎懂了一些什么啊，佳宁。 哎，我最近越来越往那个人民币玩家上发展， 氪金。 对啊， 是，就我最近就特别喜欢买一些什么皮肤啊， 嗯， 然后新英雄，如果我看他顺眼，像梦琪这种的话，嗯，我基本会马上把英雄买了，而且我会把它配套的那个服装也会马上买了。 嗯，其实还好，一开始我不太理解这种氪金行为，后来玩游戏久了，觉得偶尔入一下也挺好的。 对， 打扮一下自己喜欢的英雄。 对， 这个咱们这个应该补位，应该得进来了吧？要不然一会儿万一 我想想，啊， 节目结束之前游戏没结束，就只能且听下回分解了。 你来不来？ 不行，我们就自动匹配一下。 关键我想想啊，怎么能给佳宁的视角让大家看见佳宁 啊？别，还是别了。啊，我看见我们大学班主任在线 啊，就算了。这个略微有点牵强了，这个啊。 大学班主任说：“毕业了，你们还是这样。” 没有啊，我们大学班主任好像我们之前也有一个群打王者荣耀的， 哦， 然后我们班主任有一段时间还在里面说：“哎，打吗？”会摇人， 摇人上线，最后可能咱们也不知道是谁坑，可能后来就不严严了。 徐慧，你拿到毕业证就这么放肆是吗？ 不是，我说就不知道谁坑嘛。 啊， 不是，没允许我们这个很坑，对对对。好，那我 们 就来。 再等一分钟就开始吧，好吗？ 嗯，这个水友说他妈妈让他现在有点，他可能要等一等，但是由于咱们节目是， 那咱们就开始 时间的问题。 对，你看这。 那有在线的朋友可以这个发一下这个啊，杰森斯科坦森，看还有没有加的，就是杰森斯坦森的杰森斯坦森，然后 多了一个壳， 后面加一个壳，对 对，好逗啊！这个 有听到 我 们节目的， 他说妈妈要，他说我能不能等一下？ 哦，那就下次吧，好吗？ 时间不等人，快四十了，哎，又进来一个， 这是刚才那个应该， 哎，这是我第一次跟徐可打王者荣耀， 是 吗？ 对。还真之前没打过， 猜吧，因为那个朋友他可能妈妈就是 行， 是吧？ 喊他吃饭， 妈妈想也想打王者荣耀， 嗯，maybe 啊， 妈妈喊他回家吃饭， 嗯， 对，咱们这个再忙也要吃饭，嗯， 好嘞。 哎，我最近入手了一个这个大乔的辅助，你们觉得我是玩大乔还是玩，这个？ 那咱们就按既定的套路走，哇，能有好多英雄啊！这个版，这个 哦，匹配赛可以玩啊，还有梦琪的体验哎。 哇，你看看，大家看看英雄啊！不要看底下都是体验卡，那个是我自己 P 的。让大家看看我这个英雄的数量。 哎，但是现在有两个射手哎。 啊， 没有肉。 哦，咱们这个路人选的是射手，你看这个路人。 对， 这个老夫子相当于战士吧，是吧？ 他是个打野，应该啊。 对，老夫子是打野。 那现在是不是少一个上单呀？这个位置。 对。 上单一般用什么英雄呢？ 那我不行，来玩我那个。 没事没事没事，我来选 上单吧。玩我的 车 上，我来玩苏烈吧，好吗？我没有体验过这个英雄。 行行行。 苏烈一般带什么？带疾跑还是带啥？ 苏烈应该 带什么比较好？ 你看哪个顺眼？ 带 那我们确定要两个射手吗？ 那我换一个什么呢？我 还有三秒，你 快辅助什么的？ 辅助吗？那换一个，哎，换一成吉思啊！哎， 你什么鬼？什么情况？ 废了， 听天由命吧。 大家不好意思啊，这把可能要输了啊！不好意思， 哎，咱们给大家 对面也是两个射手。 嗯， 对面两个射手，两个法师，一个战士，他们连肉都没有。 很多网友现在已经开始评判了，觉得咱们很菜。 来，欢迎大家通过这个哔哩哔哩啊，搜索“漫游嗨翻天”， 看我这个屏幕，这个手法啊。 现在我们这边阵容，大家说一下， 这个 对吧？以苏烈为首， 哎，徐可也是六级玩家呀，看来也都是 看级别， 都是没少花钱的人。 没有没有没有， 在哪？ 我这个就是一些啊。 走， 现在我们这边是苏烈老夫子， 千军万马来相见， 安琪拉、鲁班和这个赵。 哎，苏烈，你是不是应该走下、还是走上啊？ 鲁班和、 算了，你去走上吧。我再 你这样，鲁班你来上，你来上那个，因为对面的下应该会有两个人。 鲁班上单可以吗？ 不，他和我一起来上，让把那个黄忠让一下。 大家不要着急啊，看我小鲁班的发挥。首先，咱们先去拿一个红，看到对方蓝有安琪拉在骚扰。 哇，安琪拉和这个有没有我们的网友玩过这个苏烈？给我一些建议啊！ 对对对，有没有网友玩过苏烈啊？给他一些建议。 嗯，感觉有一些慌张。 哦，对面也有安琪拉， 不过我这个对面上路目前没有人。 其实我特别烦啊，就是在一个游戏中有两个一样的英雄， 是， 对， 就这时候让你感觉有点错乱， 尤其是和自己对战的那个人是和自己一样的。 怎么样，兄弟们？我这个一发春云剑，千军万马来相见，还不错吧？ 鲁班，这样你来 上路吧。下路的周瑜就是要死，看着。 鲁班，你来上路， 大家看一下他怎么死的，看一下周瑜。 周瑜， 鲁班， 哇！ 我跟你说，可儿 可以。 我跟 杰森斯科坦森可以的，一血吧，这是。 跟你说，我跟你说，玩的游戏就是鲁班不能忍，知道吗？啊，我跟你说， 本命鲁班， 对，就要活一些霸气啊。好，咱们水友下路来打个蛤蟆支援一波啊。 鲁班，你来一下上路好吗？ 啊，主班目前去不了上路。 鲁班说不想去上路。 对， 鲁班，那黄忠能不能来一下上路？我这边有一个守城， 我 打不过。 黄忠是纯路人啊。 哎，苏烈这英雄很厉害，我刚刚已经被那个鲁班打到非常丝儿血了，他还一直在攻击我，结果我直接复活。 对，他从一开始在复活的。 天哪，我觉得我简直无敌了。 然后我们打苏烈的时候，就是我有个朋友，他特别喜欢就带着大家去抢蓝。 嗯， 然后 上路有没有人管一下？我这个要回一下血。 嗯，我去上路吧。 嗯嗯嗯。 然后那个他把敌人都吸引来之后，敌人都会打他，但是他会复活。这个时候我们队的人就把对面的人都干死了。哎，李白在偷蓝。 没错，很多人说这 不 是蓝七号吗？ 来来来，我们那蓝一下。 哎呦， 我 没抢过来。 上路又要爆发，他已经拿了咱们两个蓝吧？对面的。 我有点过分啊！我都没有舍得拿咱们的蓝。 对面这个李白太猖狂了。 嗯、 我刚才开大也没有抢过来。 他不仅会作诗啊，他还会抢蓝。 哎，我还是挺讨厌李白这个英雄。 哎呀，我可能要回家了啊！下路留黄忠一个路人在这儿。怎么样，咱们的水友，你评判一下我这鲁班七号目前玩的啊，朋友们，我给你们看一下咱们的美女佳宁现在目前的一个状况。 我还是 6-0。 哎，不用去了， 我单杀鲁班。 哇， 第一次玩英雄就单杀鲁班，你最近是在学习吗？ 因为我知道了，我有复活这个技能之后。 完了，中国佳宁不小。 我们两个人在草丛相见了， 被对面阴了一波，应该 支援了， 对， 应该是被对面阴了一波。我这边下路准备打一波团战啊，准备灭一波对面的这个虞姬，还有这个周瑜。 下路， 咱目前的这个、 可以都收了，我觉得 经济的平均水平还不错啊、但是对面的安琪拉已经发育起来了。 哎呀，浪了我！ 这个猥琐发育，猥琐发育 啊，这差一点血，把那个周瑜收掉啊，浪了一波。 嗯。欢迎大家这个听到我们现在直播呢，可以通过这个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或者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看我们目前王者荣耀精彩的这个对战啊。 嗯， 现在非常激烈，来我 这样 帮 你看得清吗，兄弟们？我问一下，有很多人看不太清楚、 呀，我给他推走了，应该用这个推往回推是吧？ 没关系。 那个项羽，我当时玩那个项羽也有一个推 哦，是 我 总是推反。 你们现在可以猜一下啊，这把游戏的一个走势，我们可以看到下路非常的刺激啊。这个黄忠又是杀了对面的， 我来了， 杀了对面的这个。 我开了一个疾跑前来支援， 啊、 都去死！ 哦，杀了虞姬，咱们的佳宁啊，直接怒扫一波虞姬啊。还有一个周瑜在这儿， 扛这个大柱子其实也蛮厉害的。 看着就很有安全感。 对，而且他有一个苏烈，应该是有一个复活的英雄啊，不是有一个复活的技能， 他就被动就是复活。 而且苏烈是不是还可以把人给那个打起来，就是 对，砸起来拿那个棍 子，就是苏烈砸起来的时候， 大家注意咱们这点小风骚的操作，吃个他们家的血块再把他们家塔推了啊。 对面安琪拉现在在 上，好，对面下路塔已破 单控 Has been slit。 好啊，我们现在小鲁班向中路进发。哎，中路怎么有个跟我长一样的人？ 哎呦，咱们的蓝是不是都被 对面给那什么了， 把那个对面这个没有皮肤的鲁班给干掉，哎，大姨晕住。 我还要强调，人没有皮肤也要被歧视。 他闪现了，他闪现了。 哎，大家有没有推荐这个苏烈这个出什么妆好一些呢？ 啊，哇，大姨。帅气的三连发镜头，大家可以看到大姨这种单身十年的手速啊， 这个时候他们应该都在下面， 这种飞快的手速，直接给对面安琪拉秒鱼塔下啊！ 我来偷一下这 边， 哎呦， 三连发， 这个李白来打我了。 现在呢，我们在三个人集结对面的中塔啊，对面中塔看样子是要掉了，我们黄忠架起大炮，目前没人来守，然后虞姬再推我们下路。 好 啊， 可以吗？我 一个中路的二塔 啊，我现在在用复活扛他，但是还差一点点。哎，可以一个。 哎呦，差一点，差一 点，他太灵活了。 对，就控李白特别不好控。 对，但是他刚才一直在，简直是吊打我，没把我打死。 我觉得安琪拉如果用好的话，就三连招。 三二一，李白再见。 对，来这个鲁班，哎，我又给推了， 又把他推跑了。我开了大， 哎，没事，死了，还是死了。 黄忠一个， 好，他们在推咱们下塔，咱们可以送他一个中二啊，再把中二塔推掉。来，咱们集结一波中二，当我发起一个请求集合的消息啊。 快跑！ 什么情况？ 我刚刚李白差点收了我和黄忠。 哎，他们现在一直在下路进发，真的不 派一个人 去管管吗？ 哇，那好，把他们这个推掉， 直接推他们中塔。 推对面。 哎呦， 亏了！ 死了！ 回去管一下吧。 哎呀，差一点血就干死这个鲁班啊！ 但是高地被人推了 啊， 现在 有一点点亏啊。咱们这波互换的有点亏，稍微有一点点亏啊。咱们这波互换等于换掉了 一个中路塔，换了两 换了 三路塔吧，差不多 三个塔。 没有换了三个塔，但是他们人要葬在这儿一个，好漂亮，收掉了周瑜。但是大家可以预测一下，我们目前这把会不会赢啊？我觉得 还是可以的。 我觉得赢面应该问题不大吧， 对， 因为我们中路塔保持还比较好，只要 好。现在小鲁班要出发了，小鲁 保护一下 下路， 下路 这边感觉，安琪拉和虞姬在围追， 他们还想造次， 哎呦， 给他们厉害的，哎呦我的妈呀！ 啊，大姨上了，大姨 打分散，然后 一 火柱， 哎呦不行， 一火柱，好，哎呦，安琪拉给我减速了， 啊。 差一点血， 差一点， 看你在追这个李白啊，追李白还是比较灵活这个英雄。 李白 差一点点， 太快了啊！李白那个分身术，它是他的大吗？ 不是，他有几个技能啊，不太可以被选中，你知道吗？ 哎呦，真讨厌他！ 他是打完野攒了一波大啊，过来放了一波大。 我们看到这个带皮肤的小鲁班躺在中路，横尸中路啊。 目前有一点点这个，不是我印象中的剧本，应该不是这样。 对，应该是上来狂扫对面嘛。 对，上来狂扫对面，直接 结束局面是吧？ 对，倒在血泊之中。 没关系，我们节目还有十分钟。 哇，他们不是在打龙，我觉得我们应该清一清兵线啊，下路黄忠再清。 对，咱们搞一下这个兵线啊。 行，中路鲁班和李白我可以撤一下。哎，安琪拉来了，咱们可以打一下这鲁班。 对，我觉得可以打一下。 这波我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已经进行到这个， 小心 应该是8分25秒，中路又要一波激战。 哇，这怎么还有一个人？ 哎呀，草里有人玩背阴了。 这波中路我们有可能要被全部团灭。 躲一下。 哎，还好， 还好躲掉了。 这波我们可能是要清一个兵线，我觉得是要先。好， 小心上 路进发。 哎呀，对面都是残血，看得我好急啊！ 上路有人在推塔，我觉得是要去阻止一下的啊！上路， 把上路收了吧。 好，你们把上路收了，我继续守住一下中路的兵线啊！现在我们人头比是8比9，对面暂时领先一个人头，整体经济也是对面目前比较领先啊、整体来讲没有差别太大，目前龙的分布也是。基本区域一样啊， 这个虞姬开旗跑走了。 好，对面周瑜被我们波黄忠收掉啊。 现在人头平了，9比9， 好焦灼啊一直。 哎，9比9，我们要进行，他们要开大龙吗？ 对，是我们在打大龙，老夫子在打 大龙。 哇，可以吗？ 我帮他一下 啊，我觉得不要吧。李白好像过去了。 李白去了，快！ 对，我看李白好像去了。 安琪拉在这个草，安 琪拉 在 草 里。安琪拉开大了， 好，安琪拉要再见。 安琪拉没大了，打他，漂亮！李白， 哇， 哎呦， 打完就跑啊，真的是。 李白的技能呢比较， 他是哪个技能位移那么 啊？是一个一技能，他第三下可以返回啊。 哎呀， 拜拜， 我也是一个。 哇，这看见佳宁的这个操作啊，哇，他刚不过黄忠哎，这个李白，这李白刚不过黄忠， 这也是挺逗的。 对这个， 哎，李白丝儿鞋呀， 哇，他们的射手还在执着于我们的上塔。 我们这边黄忠玩的还是不错的 啊，我觉得这个小鲁班应该小残血， 他一个人回家吧，虞姬在那儿，小鲁班你回家一下吧。 好好好，我这个血量也是该回个家了，我 去 守护一下我们家的上路。 对对对， 哎，守不住了，不过没事，您把他中路推了啊，我去把上路这英雄收了。 好，推掉了。 大家还是觉得我们现在能赢的面大吗？啊，现在已经被推掉两路啊， 现在13-9。 我觉得他推的我们两个塔都是我们疏忽掉了，就故意让的。 对， 不太想回去，其实是。 对，其实 不然不至于， 有可能会有一波的机会啊，直接给对面打掉也有可能。 这个， 哇、哎，完了，黄忠， 这个老夫子偷塔偷的很厉害， 但是他没太发挥出去啊，这波。好，佳宁是收掉了中路的对方两个英雄。佳宁可以撤得掉吗？需不需要支援一下？ 那我已经撤掉了。 好， 哎，撤，他们有李白在他们那个 红的那个红野区那块、嗯、 来，咱们直接中路集合，一波给他推掉好不好？ 好， 我们就 等待看我 们。我发 现这 个 苏烈他好像自己回血也很快啊，这个英雄。 对， 从此又多了一个可以打肉的英雄。 对，这个，但这个我还没入，这是在匹配里的那个限免。 大家请注意了，我们现在准备中路推进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镜头，我们现在准备中路推进了。 王者 呦呦呦呦呦呦！ 小心啊！这个时候好像漂亮。嗯。徒手撕对方鲁班。 嗯，行了，我们准备中路集结一波推了啊！现在主要小心一个李白，然后下路也在推大姨，咱们俩注意一下中路的节奏啊！小心一下李白，咱俩站得分散一点，起码能活一个。哎，这块有一个周瑜，好像要送一波，我感觉这个周瑜 漂亮 啊，这周瑜要送一波啊，对面这个千里送快递啊，李清平一众。 说实话，这个对面的水平真的是不怎么地。 但是对面也是一个多人黑，应该是啊。 哎，这波有可能可以一波推了，应该活不过来了 啊。对面还不过来啊，对面还在想推咱们的上路啊。这个凤求凰又要施展一下，谁知道被大一无情。 人家是求凤凰， 好，求凤凰。大家注意看，我们最后迸发出的这个啊 ，victory！ 哇， 好哇 ，victory！ 好，这场我们比赛获得了胜利啊！最终人头哇 ，MVP 吗？难道是我？ 哎呦， 最终人头比啊！最终人头比这个啊， 没白抢这个 C 位 啊！我是 MVP 啊，赞一下大家，对， 没白抢， 不错不错不错。 啊，最终呢，大家可以说是最终人头18-10啊，最后大比分领先啊，获得了这场 我们这边都还玩 得 很不错的， 是毫无悬念了，这个 毫无悬念啊。说到这块呢，就是再给大家切过来，这时候应该送我们一首这个胜利的歌曲， 英雄、 啊、 英雄。 具体是什么歌呢？啊，你们可以猜一下，当然就是这个英雄。 好，没有悬念。 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收看就是漫游嗨翻天。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李可。 对，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大家可能已经从游戏中更熟知的非常暴力的中路法师佳宁。 安琪拉 ，欢迎佳宁。 幸好刚才赢了，没有丢人。 对， 没丢人，没丢人。 你大概这个评点一下刚才这个咱们战局，我觉得刚开始那两路丢的其实是咱们没想回去了，我觉得 是没想回。如果想回的话，应该不至于，因为他们对面的那个 周瑜啊，还有什么来着，都挺菜的其实。 对，而且对面阵容你发现没有，偏脆皮儿。 对，没有，他没有肉。 对面啊，对对对，对面是就那个李白还可以好像， 但是李白也被黄忠追着打来着，基本都是 看不过一黄忠。对， 对，对面是两射手两法师的这个阵容上，首先就选择不太好， 就基本上正面相见瞬间就死了的那种。 对， 哎，我顿时发现了新的世界啊！所以这英雄感觉不错， 对对对，我男朋友原来特别喜欢打程咬金，那会回血嘛。 我一开始也是一直打。 后来他有了苏烈之后，他就完全抛弃程咬金，就哇，这个英雄太好用了， 对对对， 还可以复活，居然 而且苏烈全是那种控制技能，你知道吧？ 对， 打上去啊，飞起来那种控制，而且还能推啊，那种就是很灵活。 他扛的那块大木头就让人觉得很厉害的感觉， 很雄美的 感 觉。 对对 对 对对， 安全感。 我特别喜欢安琪拉，我觉得安琪拉那个连招比较好，但是其实低级就是等级低的时候玩安琪拉会好一些。先是二技能一个大火球，把敌人粘住了，瞬间马上一技能三技能，这人肯定死。 对，但是其实到一些，我后来你知道为什么不喜欢玩安琪拉了吗？就是安琪拉有点一波性， 对， 你往前冲吧容易死，你往后冲杀一个吧又没有持续伤害了，你这个还抢一波。 所以就是低端的时候，当大家都站成一条线的时候， 对对对， 是最容易收的。 对对对， 或者就是安琪拉如果二技能那个大火球没有粘住人的话，那基本就没什么用了。 对 对， 其实大部分法师都得这样，你想那个王昭君， 对， 他也是二技能得先这个 冻住 你那三才有用， 或者进行一个大的场控。一般他跟吕布配合特别厉害，吕布直接跳大的瞬间，安琪拉放大，不是那个王昭君放大的瞬间，吕布跳进去， 对， 能延长放大的时间。他刚开始放大的时候，亚瑟可能刚想 Q 进去啊，他这样已经放了两下了，这样吕布咣一个大的跳进去，所有人起飞，等于他能放完整一个大。 哎，我之前听过一个 bug，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就说那个大乔是可以带人回家嘛， 对， 然后还有个英雄是谁来着，我不记名字了，就是 刘备 钟馗吧， 带人回来， 不是钟馗，是带勾人的那个。他们说在大乔带人回家那一瞬间，钟馗勾一下的话，可以把什么蓝 buff 呀、红 buff 可以带回家的。 啊， 他们说是可以，我不知道现在 可以了。我以为是像什么把敌人带回自己的那个水， 敌人其实好像也行，就是他们两个人配合， 直接被喷死。 对， 他们两个人配合可以勾回去的，我们俩回家可以试一下。 哇，太厉害！我以为这个刚才说什么英雄来着，想不起来了。 大乔、 钟馗是吗？ 大乔和钟馗，对 对，这两个英雄简直配到一起。 对，其实有一些小配合的英雄还是挺厉害的。 对， 你比如说，咱不妨给大家在节目的最后还剩个几分钟啊，咱给大家推荐一些上分的英雄。你比如射手方面，射手方面其实我不太推荐鲁班，虽然我很爱玩，但是我觉得鲁班一般人用吧，如果你要没玩过撸啊撸，对于距离啊还有技能掌握不好，你很容易被秒杀，你知道吗？ 但是很多大神的鲁班直接那个大招一下子把人残血能盲扫死，挺厉害的。 对对对，而且我喜欢鲁班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鲁班输出实在是非常高，而且在于一个远程，其实你能算好他脑袋顶上那个一二三，如果你能熟悉运用，你每放一下技能其实是刷新鲁班的扫射，如果你能把这些全部运用下来的时候，你可以无限扫射，这在团战中是一个杀戮机器的一个存在，所以我很喜欢玩鲁班。而且虽然他很短腿，但是我加上自身闪现，如果不是被很针对的情况下，只要是有队友开黑能保护的情况下，其实一个刺客来也不足挂齿，因为他很脆，基本给一个控制技能一两下就死。 是，哎，还有射手的话，孙尚香也挺， 孙尚香也不错， 孙尚香 在， 还有一个百里玄策，你们玩吗？ 百里守约， 百里守约， 百里守约，对 对 对， 那个狙击手， 对， 那个我当时买了，用了几次，觉得不太适合我。 对，之前看有别的队友玩的特别好，就 是 基本上对面可以一杀五那种。 对，我觉得当年 在一个远程的一个消耗，首先先对， 他那个二技能还是三技能是可以那种远，就是 二技能， 对，而且他还可以隐身， 对， 就会很厉害， 对对。 但是我觉得孙尚香，我最近好几次就是我打安琪拉的时候，被孙尚香一下子。就真的不夸张，一下我就死了， 但是 伤害爆炸。 说实话啊，即使伤害不爆炸，孙尚香打起来比较好打，因为他无限那个位移技能，你安琪拉扔那个技能就感觉扔不中他。 对，就是我那大火球粘不住， 对对对，粘不住就很麻烦。 哎，说到无限位移，那个貂蝉应该也是厉害在那个位移。 对，貂蝉是属于那种消耗型的吧？ 对，他开那个大之后，他的一二的那个 时间 会特别短， 对， 三秒。 对， 然后他一二连放，就是走， 对，来回 有一点收割的那种性质， 是有点类似于 残血， 对， 有点类似于露娜那种感觉的，露娜，但是露娜有点法坦那种感觉，肉一点相对， 对。